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4月19号星期四，温暖的春天将再次被放出来，最高气温25度的范围将不断扩大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3度，最高气温26度，东南风3到4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轻度污染。而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3到28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8度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在13到26度，海淀在13到28度，大兴在11到26度，丰台在12到26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海坨山在9到23度，康熙草原在9到23度，龙门涧在12到25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。脱发严重是什么原因呢？脱发呢，是指头发出现了脱落的迹象，包括自然脱落和非自然的脱落。一个人正常的脱发量呢，是1天50到60根，因此呢，如果掉发超过100根，就属于非正常的脱发现象了。如果脱发超过100的现象呢，持续了超过2个月，就要采取措施就医了。每天吃适量的黑芝麻，早晚用手指梳头各100下，还可以保护头发哦。可能大家只知道怀柔喇叭沟原始森林的深秋是童话般的世界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里的春天更是美得惊人。这里生长着大面积的野生映山红，又名高山杜鹃。在每年春季映山红开放时呢，满山遍野是一望无际的姹紫嫣红。在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，有着650万平方米的白桦林区，30万平方米的杜鹃花区，花期在4月底到5月中旬左右。如果喜欢花海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看时光飞逝，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能够满的视线，我是如此平凡，却又如此幸运。我要说声谢谢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。 看时光飞逝，我回首从前，曾经是莽撞少年，曾经度日如年。我是如此平凡，却又如此幸运。我要说声谢谢你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。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，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，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，在你最需要有的时候， 让我珍惜这一对你在每一天。 谢谢你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。